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今天来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关于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和模式，求你祝福我们借着这段极为 blessed、 极为有福的经文，帮助我们再次的检视，透过我们以为很熟悉的教导，再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的关系，男人、女人、丈夫、妻子，这些关系是否忠实的反映圣经的教导，也其实就是忠实的活出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对我们的目的。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Okay. 我在这边先一个提醒，新福教会有很多的教材，有很多的读书会啊、查经班啊什么，我们是使用教材的教会。那我还是建议，我们之前有建议大家至少用一个平板，投资一个平板电脑，因为如果这些教材你用手机的话，其实会很困难，看起来读起来也很困难，所以至少有一个平板电脑，来看这些教材。但是我更强烈建议的是，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个列表机，我觉得这是值得投资的。现在列表机，雷射的列表机，不要用那个墨水的，那太耗材了。如果有个雷射的列表机，然后就是确定它有简单的网上的连线功能，就表示你不用用插线就可以列。我觉得在一个家里面，在对新福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算是一个蛮有用的投资。你每个礼拜几乎都会用到，把这些教材印出来，你可以在教材上面做笔记，做灵修的材料都可以。所以这是一个建议。据我所知啦，像这样最基本的教材，现在大概，对不起啊、列表机大概4000块左右，3000-4000块左右。所以 ，OK， 如果家中有老人，就帮老人看一下怎么投资这些。做这个好的投资。好，我们看今天我们来到第五章，我们把第五章分成两次。今天我带大家看前半段，特别是关于妻子在婚姻中，在婚姻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角色。下半段是下礼拜由博瑞长老来带，关于丈夫在婚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经文，这本书前半段是先检视一些很重要 key， 很重要的关键性的圣经里面关于男人女人关系的教导的经文。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相对来说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它是从22节到33节，就由我来念好了，请你们听。你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如何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又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古卷在此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所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Okay? Kevin DeYoung 指出，无论是在当时的第一世纪的写信的对象以弗所的人，还是对21世纪现在的我们来说，以弗所书5章22到33节都是上帝对婚姻美好的计划，这个不会因为时空的更变而有所改变。上帝对婚姻美好的计划 就由以弗所书五章这段经文中表达出来，对我们启示什么样的计划呢？妻子在这个关系之中，在婚姻之中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顺便一问，这是上帝对婚姻的计划，还是对基督徒婚姻的计划？你们觉得？基督徒，所以只有对基督徒才，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丈夫要舍身爱妻子。其他人，你不是基督徒，那没关系，我不用，这个不是上帝对我的计划，似乎不是。来讲到婚姻，尤其是他这边讲到说跨越文化，他说他没有说只是对信耶稣的人你们要这样子做，但是我们心腹总是问问题，会从不同的层面问，谁能够活出这个计划，谁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也许在地上不是完全的达到目标。你看这段的文字，在基督里，正如基督，像基督， 只有基督徒来，也就是说这是上帝对人婚姻的心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明显的表达了。 OK， 但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这是上帝对人的心意，但是你们之所以要活出这样子的样式，遵从这样的模式，因为你们是在基督里的人，不论丈夫和妻子都是如此。所以 OK， 好，这一段引言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以弗所书五章，五章的关于这个这一段经文表达上帝对婚姻的心意，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应该是如此。但是我们也认知，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办法，不要说你很难，你没有办法活出这样子的样式。好，我猜可能我觉得我们中间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right? Yeah, OK, 好。那接下来这一段翻转咒诅，我预设他都读过这一章了， OK, 好。翻转咒诅，这边有个翻译的问题，我的他的第一句就翻译的卡卡的，所以我们的教材里面我有重新再翻译过一次。他说我们透过这段经文要注意的，首要注意的头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特别针对他们，亚当夏娃，男人女人，他们堕落之处，向丈夫和妻子赐下了统领性的命令。统领性就是所有人都应用在所有人身上都有效用。顺服和爱的命令是为要反转上帝在伊甸园中所施加的咒诅。上帝一开始的计划就是妻子是做帮助者，丈夫做领导者，但是罪，因为罪的原因，罪则败坏了上帝的计划。罪定义就是反对上帝的心意，反对上帝的计划。OK， 所以那个教材里面的那个黑体字是，可能是我，因为我现在没有那本中文版本，就是我觉得翻译的不是很恰当嘛，是针对因为人堕落之后的光景，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这边有讲，特别是我们再次注意在基督里，或者正如基督，如基督，基督怎么样你们也应该怎么样，这样子的话语。OK， 他说根据创世纪三章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那边是，当然就是人犯罪之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先对女人说话，应该是先对蛇说话， OK， 在十五章那里。然后接下来他对人说话之中，对谁先说话？是对女人先说话。他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女儿必多受苦楚， 这个我们之后也许会有机会再多解释这什么意思。但我们特别今天特别注意，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个恋慕和管辖，也许你单独讲 OK， 妻子恋慕丈夫，丈夫管辖或者有权柄在妻子身上，岂不是本来上帝的心意吗？但是这里的原来的文字的表达并不是单纯的就是爱慕、恋慕、贪恋，要把它拥有、己有、控制的意思，管辖、管制那种不是在正常的次序之中应该有的带头，而是有更有用强权、强迫、压制、控制的意思。我们从创世纪四章第七节那里用同样的字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字的意思。那边讲到就是当 Cain 犯罪之后杀了他儿子之后，对不对？杀了他的弟兄之后，那个上帝对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如果你行得不好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他必要想要占有你、控制你，但是你却要制服他。那不是说你要制服罪，你要跟他征战，你要想要，你总是落入一种对立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上帝的心意是男人女人有其次序，这个次序是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帮助的、互相补助的 ，OK？ 但是在犯罪之后，这个关系已经变成一种对立的关系，或者争权的关系，女人要争权。本来不是他的权，男人要跨过他本来的权，然后要强用强制的方式来统御妻子。OK， 所以 Kevin DeYoung 在这边讲说，这段经文特别是提醒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你们是处在犯罪的光景之中、堕落的光景之中，但是这不是理所当然应该有的光景。上帝对婚姻的心意仍然是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带领妻子。但是现在唯有在基督里面，基督给你们立下一个榜样，也给你们一个基础，唯有在基督里，这是基础。榜样也是他如何爱教会，丈夫也要如何爱教会，教会如何顺服基督，妻子也如何顺服基督。 OK， 好，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ay.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教会，你不是说办一些课程想要吸引人来，你要吸引人来，你的朋友、你周遭的熟识的人他婚姻有问题，然后说哦，我们教会有办婚姻辅导，你可以来参加。如果这教会忠实的有这一类的课程，这个人来参加以后，第一件事他应该要意识到就是 这个完全对我没有用。这也许很好，我也希望我婚姻是这样，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做到。也就是说，他应该要听到福音，然后让他认知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做到，那我怎么办？是不是有些 paper， 我要存多一点爱的存款，我要多挪一些约会时间，我要多这个那个 ，no， 那些一点用都没有。除非他认知他必须要有一位主，他的妻子要有一位主。所以他们可以在主里面如同基督如何，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好，顺服的妻子 Submissive wife， 光是这个 title 就非常反动了。现在谁还讲顺服的妻子？就连许多教会里面，对不起，婚姻辅导、婚姻的座谈、婚姻的幸福小组都几乎不太敢讲这个顺服的妻子。所以教材里面的这些斜体字就是归我认为这段文章之中有一些重点，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他说 Kevin DeYoung 用几个字眼来总结妻子在婚姻中的责任，他如何顺服，顺服是什么样子，要支持、要尊重、要跟随，如同跟随主，支持、尊重和跟随，他用这三个字。他说特别要说要我们注意，他最后一组词是如同跟随主，因为这个是保罗的教训的基础。他不是单单的说你们妻子 你们妻子就是要顺服丈夫，你们丈夫就是爱妻子，都是什么？如同在主里面，如同主怎么样？在主里面。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光给你一个模式，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如同跟随主。遵守这条命令的动机就是基督。那个翻译里面有他自己多加了一个顺服，但是我觉得 Kevin DeYoung 原来是就是基督，不是对，当然你基督你就是顺服他，但是我觉得这中间有个很微妙的差异，尤其是华人的教会里面，华人教会你也会，也许你会听到说我们要爱基督，我们要顺服基督，妻子要顺服基督，丈夫要顺服基督等等，所以会告诉你要爱基督，要顺服基督，要什么什么这个那个这样子，但是没有讲基督，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华人教会许多的讲道都是这样子，他没有什么问题，也不讲灵恩，也不搞一些，也不胡说八道，也不天马行空，他会有很多敬虔的言语，可是到最后你会说哦OK， 我要，可是你有告诉我基督是怎么样子吗？但是在这里他直接的是告诉我们，遵守这条命令的动机就是基督他自己。那也就表示如果你要鼓励人，你自己要遵守这条命令，你必须要确实的认识基督，你的教会最好有宣讲基督，不是只是叫你要爱基督，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好。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如同遵随主，它并不表示妻子必须完全顺服，完全像顺服基督那样子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是 derivative， 是延伸出来的，不是直接我们是无条件的顺服基督，但是妻子是不是无条件的顺服丈夫？从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用词就可以看得出来，不是无条件的顺服丈夫，是如同什么？是在基督里面顺服丈夫。所以显然如果丈夫要你去犯罪，你不应该去犯罪。我们之所以无条件的顺服基督，因为基督不会叫我们去犯罪，这是我们的预设。但是丈夫有可能会叫妻子犯罪，丈夫有可能叫妻子做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顺服就不是绝对的，是如同在基督里面顺服丈夫。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如果这个丈夫是不信者，那又怎么样？还原则还是一样，顺服这个丈夫，但是你会遇到的困难，实际中遇到困难，面对挑战会更多。很可惜我们今天中间有姐妹刚好是在这种状况之中没有来。OK， 好，关于这段大家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顺从自己丈夫如同你顺从基督，但这不表示说你无条件的像顺从基督那样子顺从你自己，就是完全没有分辨， right？ OK， 好。所以这边基督有至高绝对权柄，其他的权柄都只是延伸的 derivative， 包括牧师的权柄。所以保罗会说，保罗有很多你们要效法我的用词，但是他也会说你们效法我为什么？正如我效法基督， right？ 你们如果效法我的话，不是因为 我很厉害，讲到很有恩赐，神学很厉害，当然这都是事实了，但是因为你们可以分辨出来，是因为我有效法基督，如果我有效法基督。我的幽默现在已经好像没有用了。OK， 好。OK， 好。他的命令是基于两个不变的神学原则。什么神学原则？第一个是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是追溯到创世纪的创造的规范 ,creation ordinance。或创造的次序 creation order， 丈夫是妻子的头。第二条是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OK， 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两个事实在创造秩序中 OK， 丈夫拥有头的身份，以及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类比，妻子应当甘愿的，这是他的用词 freely， 甘愿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心意，上帝对男人女人在婚姻中一开始就有的心意，以及在救赎历史之中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而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基督做教会的头。我们等一下，我想等一下我会再解释一下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有讲这边的关系，创造的次序和救赎历史中所展现的这个次序有什么关系？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问，如何展现上帝当初创造人的创造次序？保罗直接讲出来。等一下，我们不要忽略 Kevin 你要说，不要忽略，不忽视了甘愿这个字 freely。 所以顺服有的时候我们直接想到的那个图像，尤其是英文这字 submissive， 是不甘愿的，不情愿，不得不的。但是真正基督徒的顺服，真正基督徒的顺服和不甘愿是完全没有相干的。你甚至可以说那种不甘愿不得不的那种顺服，定义上完全不是基督徒的顺服。我们从哪里得到这个模式？如果你要讲一个顺服的 ultimate 最终极的榜样，绝对不是出于不甘愿，而是全心全力全意的顺服。我们从哪里得到这个模式？克西马尼 right？可惜嘛你 right， 所以妻子的这个顺服，所以做妻子你看到你这个顺服的标准有多高， inhuman， 完全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除非你有一个圣灵赐给你超越人超自然的本性，除非你有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心、okay？ 好，回到刚刚我讲说那个这边 Kevin DeYoung 讲到的这两个神学原则，但是我认为这两个神学原则其实是基于同一个上帝的心意。我们仔细看第32节，五章32节，这是保罗在讲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正如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一样。32节我觉得是时常人忽略的一节经文，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什么奥秘？他讲这是什么奥秘？光是妻子顺服丈夫吗？还是基督爱教会吗？ No， 他讲的这个奥秘是延续上文下文的话，这个奥秘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关系如何反应，为什么反应，要怎么样反应妻子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还有为什么。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指的是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他的意思是这个极大的奥秘，为什么丈夫要舍身爱妻子，要带领妻子，要做妻子的头，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这个奥秘是什么？是指的基督和教会，因为基督如此对待教会。你仔细想保罗这么讲似乎有点奇怪，你会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丈夫应该做妻子的头，因为创世纪第二章的 creation ordinance， 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什么？他说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或者神学上你时常会看到他讲到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是跳过中间那个段落。中间的段落是什么？中间的段落就是中间的那个小命题，是创世纪第二章，就是创造命令。也就是说我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极大的奥秘， 他没有讲这个极大奥秘是上帝的心意本来就是如此。他说这极大奥秘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创世纪第二章的就是那个创造妻子是从亚当的身体中做出来，然后那个亚当应该要带领妻子，妻子是亚当的帮助者。这个模式是要反映基督和教会。那时候你会说还没有基督和教会。So, 我认为做出合理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创世纪第二章是堕落前还堕落后？堕落前。我认为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已经那个救赎之中的这个模式和创世的起初的创世的规范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他儿子道成肉身，好彰显他的荣耀，有这样子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或者用神学的术语就是不论如何都道成肉身。也就是说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荣耀和原因远远超过人堕落的这个原因。人堕落的确需要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但是我会认为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真正的荣耀和真正的目的远远超过我们的犯罪，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而是我们被创造，我们之所以受造一开始就是为了基督，而基督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和我们或他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上帝用这种方式，所以 anyway， 好，这个是有点额外的讨论，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妻子顺服丈夫归纳的原则，就是上帝创造的心意是如此，上帝在新的创造在救赎之中所展现的心意也是如此。 OK， 所以人婚姻用再回到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造成双圣，要成就最大的幸福， maximize 你的幸福我的幸福，要生育儿女，要达到生理上的满足而不要犯罪，这些都是其中的次要原因。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教会，尤其是有一些保守的教会说人婚姻的就是生养众多，然后就是要生很多孩子，然后就真的生很多孩子，这都没有错，其中的原因，但是几乎都忽略了这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明文讲的这极大的奥秘。这些全部丈夫和妻子关系最大的奥秘就是要反映基督和教会。所以你的婚姻是否有反映基督和教会，以彰显儿子的荣耀？有没有？这个就是有 这是上帝创造婚姻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保罗讲的从一开始就是如此，极大的奥秘，甚至上帝创造人最先的奥秘就是要反映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以这个来说，有只有基督徒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OK， 好，现实中的顺服，这个我们讨论，妻子要用支持、尊重和跟随，如同跟随主的这种态度顺服自己的丈夫。OK， 所以他举出要支持自己的丈夫。上帝的心意是你是丈夫的帮助者，所以尽力的去鼓励身为丈夫、身为父亲、身为劳动者的他，与他携手同行，不要去控制他，也不是为了要你的服侍得到认可。尽管丈夫应该要认可你的服侍，而是就是帮助他。OK， 要尊重自己的丈夫。一个男人在其他的处境之下，可能 不被尊重，在工作上可能被建造，但是他在工作上也可能人家不断的拆毁他，啊 tear down， 但真正的建造或拆毁他的是他妻子的话语。我想我们做丈夫都能够体验这个，人家讲什么没有关系，但是你一个妻子尊重或不尊重的话，你会非常的在意。所以请无条件的尊重丈夫，无条件，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长得身高比你高，赚的钱比你多，比你更有恩赐，所以你才尊重他？ No，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他是你的丈夫，所以你应该在这个架构之下尊重他。不要讲说，不要讲有什么条件，或者他 ，Yeah， OK， 有什么其他的条件满足了你的条件，你才尊重他。就正如你的丈夫应该无条件的爱你一样，不是因为你长得比其他人更美，更会做家事，而是因为你是他的妻子。OK， 所以他丈夫应该爱自己妻子，无论他是否可爱。这因为对他而言，因为他对他而言，妻子对丈夫而言就如教会一般。妻子应该尊重自己的丈夫，无论他是否值得尊重，因为对他而言就如基督。OK， 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OK， 跟随，也请跟随自己的丈夫，要回应丈夫的主动，不是事后在批评丈夫诸多的不满和苦读。你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也应该在婚姻关系中也要能够 free 大胆自由的表达出来，但是不要试着去破坏丈夫恰当行使的权柄。这种通常是有，就是我们会看到，我就是要做老大，为什么你说了就算？不一定你说，应该是你说了就算，因为你是丈夫，不因为有什么其他的，这是你的前设立场。你听懂我讲的意思？你说了就算，这不是叫你去犯罪，因为你是丈夫，所以我应该要跟从你 ，right？ 但是我们继续看。只要他没有对你犯罪或引诱你去犯罪，那么就请你跟随他。所以你的前设立场不是事事都质疑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而是我应当听你的，因为你是我的丈夫。好，我特别想到 Kevin DeYoung， 这是 Kevin DeYoung， 要把你的丈夫当作属灵的领袖来跟随。这是这张这段关键。怎么跟随他？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像那他怎么样？首要这边是讲的，在家中要做属灵的领袖，他有责任要建造这个家庭的属灵生命。我很感谢神，我自己没有孩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很早就有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家庭里面一个丈夫他的属灵生命如何，决定这个家庭的属灵光景。我觉得这几乎是完全不变的原则。一个家庭丈夫的属灵光景如何，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心意。Yeah. 好，这边讲说你要把你的丈夫当作属灵领袖而跟从。他说他用他的妻子来举正面的例子。他说他特别感谢，就是他的妻子把他当作他属灵的领袖。他说每当我提议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唱诗，我们一起阅读或查经或去教会的时候，妻子从来没有拒绝我。啊，我不想，我不要，等一下啊，干嘛？他说没有。有这样一位甘愿在我跌跌撞撞尝试做属灵领袖的时候跟随我的妻子，是何等蒙福的事。 OK， 好，如果一个妻子在家里面她总是属灵的事物上带头，有的时候确实是如此， right？ 丈夫就失职，延续丈夫的就是要做头。丈夫们说，哦，他比较有恩赐，他比较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所以这个事就交给他做。 他带儿女读经祷告，他来总是主动的说我们应该参加团契，我们应该来读这本书，我们来一起读经祷告。如果妻子总是做这样的，或者在家里灵修的时候都由妻子带头，丈夫就失职。没有其他的 euphemism， 没有其他客套话可以形容这种状况，家庭就必然失序，因为这个丈夫就没有做属灵的头，失去上帝所设立的次序。好，所以我们延下来有一些讨论，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带十分多的时间讨论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状况，如果丈夫不带头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丈夫不带头怎么办？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广阔问题，你可以说他不能带头，他不愿意带头，他没有时间带头怎么办？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他工作很忙啦，他没有时间带我们读经祷告。有很多层次，我的进入，我会据我的观察啦，我自己的观察，这问题通常提出来人，不管是丈夫口头说出来，还是这通常反映妻子的心态，凸显丈夫没有按照妻子的期待和标准带头。他书没有读的我多，他圣经没有读我读的那么熟，他祷告的时间没有我长，他教导上他也没有我的恩赐，他参与团契也没有我的热衷。在很多教会里面，这不是一个问题会真的你必须要面对的。在很多教会之中 OK， 那没关系，妻子就来带头。我想我们都在这种教会里面过，我们要兴起起来。就像很多教会里面，其实这个为什么我们在这堂课的时候，虽然这主要是讨论男人和女人在教会中的关系，但是你必然会讨论到在家庭里面的次序。那这样的教会也会说，那我们的弟兄确实很软弱，弟兄自己会说，我们没有这个恩赐，我们兴起姐妹，让姐妹站讲台，让姐妹做，你听得出来吗？这是同一个心态，但是似乎在这样没有这样心态的教会，就是坚持弟兄站讲台教会，但却我不知道为什么却能够容忍这种心态在家庭里面呈现出来。然后弟兄会说啊，我妻子她真的很努力，她都是她带我们啦，她比较会读经等等。OK， 在正常教会里面，妻子应该能够把这种我丈夫不能够、不愿意、没有时间带头，他没有做属灵的头，应该要反映给牧长 ，right？ 这是牧养的一部分，然后由牧长来督责这位丈夫。这也是我们这个教会在学习，因为我们都没有在这种教会处过。说实在，我自己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Right， 牧长有责任要了解会员家庭的状况。Right， 要知道你们家里面的状况，才知道要如何牧养你们。而一个会员，一个基督的肢体，就是受牧养的。你如果没有受牧养，There's something wrong。 如果你只是来教会，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你家里的状况，教会失职，你也失职。 Anyway， 所以 OK 怎么办？一个妻子，如果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persistent 持续的问题，妻子应该要反映给教会，然后教会的牧长应该要督责劝勉，甚至惩戒这位弟兄。妻子和丈夫也是否认知，对基督来说，上帝的家和我们家是的有所区别，但是是不能够切割的。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在华人教会面临一个特殊的挑战，就是家丑不能外扬。 尤其如果我们是很敬虔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表达出来也要是很敬虔的。 Right? 我们都知道丈夫应该做妻子的头，丈夫应该做一家的头，所以如果在这上面有问题的话，我们那这个就这样子吧，我们不太能够把家里的问题，或者我们儿女真的遇到有什么问题，不太能够真的相信，就是我们这个是牧养的一部分，这个是教会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在这个教会里面，而基督有赐给这个教会牧养，牧羊人 shepherd 牧师教师，他们有他们责任，你不是只是听他讲道而已。所以这个信任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之中，对华人的基督徒是一个挑战，这种偶像的包袱吧，属灵偶像的包袱，所以我们家有问题我们也好自己解决。可是如果上帝的心意就是他要有牧羊人来牧养他的羊，而羊要受牧养，你这种心态其实是违背上帝的心意，你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教会也有问题，就是教会有没有教导人，是的，弟兄姐妹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信靠、信赖，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就是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夫妻之间的事，尤其是如果弟兄他没有办法负起责任的时候，而且是一个模式，应该要让牧长知道。 Right. 尤其在教会里面有意无意只教导或鼓吹外在表现的这种教会真的很难。你家中有这种状况，是这种状况，或者你儿女有特殊的状况，你的父母或丈夫或妻子很难跟教会反应。如果我只鼓吹外在的敬虔、外在的顺服、外在的做事，你只要做事、哦、牧师师母都很赞许你，你只要照我的，那么这些受到牧师师母赞许的弟兄姐妹在家中遇到状况的时候，他不太可能来跟教会讲，因为人人都说我好。 OK， 正如没有办法在自己家里做头的丈夫无法在上帝家里的上帝的家教会做头，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的那边讲到说，要做监督的人，监督长老，要做长老的人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OK， 端庄顺服，你可以说在基督里面顺服。如果人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上帝的教会呢？如果丈夫不在家里做头，不做妻子的头，不做家里头，他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担任官员。 OK， 同样的原则，如果不自己甘心在家里顺服的妻子，通常你看到他也很难在教会里面顺服，因为那是同一颗心。 Right. 如果他总是觉得因为我就是比我丈夫厉害啊，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比我丈夫强势啊，他就是那么弱嘛，然后每一次都抱怨丈夫，然后都把丈夫，有一种很奇怪现象，都是把责任推到丈夫身上，因为丈夫不没有办法承担做头的责任。可是他，所以这个妻子是很强势，在家里实际是做头，可是家里有状况都是推到丈夫的身上。你在家里，如果你不愿意顺服你的丈夫，你不可能在教会顺服教会的权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同样的原则，如果丈夫没有在家里做头，他也不可能在教会做头。OK， 好，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如果丈夫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同样一个问题，他不能够带领怎么办？这特别是指，再一次讲，很可惜的，我们周间有姐妹有这种状况，然后今天就没有来。忠实使用恩典媒介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不使用忠实使用恩典媒介，你就不蒙恩，你就落入那种恶性的循环，就是这样子。这是指不幸的丈夫没有办法，这是特别没有办法按照上帝的心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家里做头。 在主的畏惧和管教之中 Fear admonition of the Lord 以弗所书也是以弗所书的用词来管教孩子来教导妻子用上帝的道洁净妻子然后注意我们刚读到那个负责家里的属灵生命丈夫是对妻子的 sanctification 用上帝的道洁净妻子有责任的丈夫有责任负责妻子的成圣过程、okay? 怎么办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一个丈夫他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我们时常遇到的状况或者说 他好像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判断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不信的你怎么办在这种光景之中这样子的姐妹被主赋予更大的责任但是什么你被赋予更大的责任你就是上帝就是把你放在这样的处境之中你不能说那我没办法他就是这样子啊我孩子就是这样子啊你被赋予更大责任原则总是你也被赐予更大的恩典但是你有没有使用这个恩典你有没有忠实使用这个恩典什么原则因为什么给的多被要求的也多就是这个原则这样子姐妹的顺服我们要认知他们的顺服可能是很辛苦的跌跌撞撞的会有吵架会有挣扎会有许多流泪他不可能总是在脸书上放闪我们、哎、你看我们夫妻是多么的幸福什么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拿到教会里面来分享很多的软弱 right 但是他仍然必须要在主里面顺服他的丈夫仍然要在主里面活出有好的品性帮助他的儿女他的儿女还不认识主活出基督的样式帮助他的儿女帮助他的丈夫不愿意听到的丈夫彼得前书三章的那个不信的丈夫或许可以感化他让他愿意听到 right 所以这样子的姐妹更需要忠心的使用恩典媒介你要怎么帮助这样的姐妹你不是一味的这些姐妹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也应该帮助她们但是你帮助最终目的是要不是帮她们做事做这个做那个我帮你看孩子我帮你这个或什么你最终是什么督责她们忠心的自己使用恩典媒介领受恩典因为这个就是上帝赐恩的方式不是赐过你帮她做事让她永远找不到叫她认知她自己的处的光景你处在这样很艰难的光景但是相信你在这种光景之中上帝会赐给你足够的恩典但是你要更需要忠实的使用恩典媒介所以你一天很忙碌你仍然需要教导你的儿女读经祷告你仍然要在你的丈夫面前有好的品性彼得前书或许可以感化他们或许他们有得救的希望 OK OK 彼得前书三章的查经建议你们还有彼得前书三章我们有一次特别针对这个讲道我不是说那讲的多好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讲这个光景灵命很软弱的丈夫说自己是基督徒其实根本就说实在是挂名基督徒的丈夫或者还不信的丈夫那妻子你应该怎么办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真的是属于主你唯一你没有的选项就是说他们就这样子我没有办法你反而是要在他们面前活出好的品性什么是好的品性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忠实的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okay.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下个礼拜是讨论丈夫如何要爱妻子如何要为妻子舍身没有问题吗哦，好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父我们感谢你对吧或者你在圣经里面对婚姻的心意 主啊，我们真的是为着你留给我们这些宝贵的信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得知我们真的是罪人，真的没有办法在妻子与丈夫还有在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能够忠实的做到神要我们每一个职分他们所做的。主啊，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赐下这些宝贵的话语。主啊，也谢谢你赐下这一堂课教导我们。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在教会服侍着。主啊，愿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